也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 谁梦中被敲醒，我还是不确定，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。我悄悄关上门，着希望上去，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。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末日，有天线， 有天线，还曾爱你的。 这时刻，这一份。

我只不知看你装作不经意，已经就飘过去，还是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很多聪明，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都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。 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琦。今天是8月6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，最高气温31度，南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3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3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5到31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各景区天气情况，龙门县在25到31度，龙庆峡在22到29度，响水湖在23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季用车小贴士，汽车暴晒后先打开四门车窗通风，启动车辆，打开空调风机，将空调系统中的热空气吹走，开启空调制冷，保持车窗开启，空调制冷1分钟后呢，关闭车窗。如果在夏日车内想要快速降温，要摇一下一边的车窗，打开另一边的门，以正常力度连续开车门5次即可。切记啊，暴晒后的汽车不可以用冷水直接冲凉，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把车停放在阴凉处，并利用汽车遮阳板将热量反射出去。此外呢，防爆膜也是很好的选择，它不仅可以隔热，还能隔阻80%以上的红外线。

是为爱存在。 是充满不去的记忆，是一。